大家好，我是毓民，一息尚存，继续发声。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我们现在 YouTube 频道的订户有269,000多人，希望能够增加到这个月可以去到300,000，要靠大家支持，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Hello， 各位大家好，天地有正气，星期三终于翻嚟直播时段啦，耶！终于翻嚟直播啦，两个星期嘅直播， 啊系直播系 啊，成半个月冇同呢个各位网友大家见面啦，真系 live 嘅直播，所以一开始整翻首啊，我即系非常之都中意嘅一首歌啦，就系妹姐嘅《似水流年》啦。咁而家咧听翻呢只歌咧就。 百般感嘆， 就百般感嘆，真係即係百般滋味在心頭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回頭已是百年身。 咁啊，梅艷芳呢個我哋叫做香港女兒啦，有個咁嘅講法，即係亦都係一代嘅天王天后。咁可能年輕啲嘅觀眾都可能。聽過一定聽過㗎啦，不過 冇經歷過梅艷芳， 係啦，冇經歷過嗰個時。 不過其實有時咧，即係咧最近又因為可能係阿妹姐嘅忌神定係點啦，咁啊即係都亦都有一套戲叫做梅艷芳咁樣，即係準備會上演。 我都幾有興趣想去睇。 我麻麻地嘅， 唔係我其實本來都麻麻地嘅，即係我會覺得呢啲人物傳記嘅嘢好睇你有幾 into 或者有幾中意呢個人啦。其實我起初我係麻麻地嘅，但我點解會想睇呢？我睇完佢製作特輯想睇，因為佢講係佢嗰個製作特輯可以大家喺 YouTube 都可以揾到嘅。佢係用點樣，即係佢講解點樣用一啲 CG， 點樣用一啲佈景，各樣嘢去將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嘅街道各樣 盡量去 復刻出嚟， 復刻翻出嚟、嗯。 但係呢樣嘢咧，就正正就係一個問題咯，即係唔係話你整好多 CG 或者重新砌個條街道，投入好多資源去做一啲叫電腦技術啊，或者電影技術上嘅工作，但係其實來來去去講到底都係要個劇本，即係正啦、啊， 一定 好笑嘅。咁啊早輪咧，周啟生先生就上嚟我度，即係先同坐食飯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周啟生都喺樂壇裏面都佔一席位好多年啦。佢係古家輝嘅徒弟啦。咁佢講開呢套戲，即係話：，嘿，梅艷芳一睇就知道唔 OK 啦。知道梅艷芳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係性啊嘛，各方面原來係咁啊！即係我都唔知嚇，即係梅艷芳嘅傳奇，你梗係拍啲人哋唔知嘅嘢，或者拍啲即係冇人睇過嘅嘢啦。你即係你咁樣就拍啲人人都知嘅嘢，咁你拍翻個故仔出嚟冇意思啊嘛。咁樣我 OK。咁因為佢用外國嘅傳記片做例子啦，咁樣就係真係拍一啲你從來冇睇過嘅嘢，或者一啲我哋叫視點啊、視覺啦，或者叫即係英文叫 perspective， 即係一啲。你從來冇諗過梅艷芳係咁諗嘅， 即係例如Elton John 嗰套我有睇嘅，佢嗰套傳記，咁佢都會有好多，即係當然佢嘅成功嗰樣嘢，但係其實著墨更加多咧，就係佢內心。我有睇 Elton John 嗰套嘢， 即係例如近嘅都有呢、這個叫做 Rolling Stone 嗰、那個 Rolling Stone Queens of 係係係係係， 即係Bohemian Rhapsody 啦，即係嗰個咩狂想曲啊，定係中文唔知 叫咩啦，總之係 啦，就講 Queen 樂隊。嘅幾個成員佢哋嘅心路歷程啦，主要係描寫佢哋由成名到即係紅咗，然之後心態嘅轉變，大家兄弟情成對 band 對於好多嘢嘅睇法嘅唔同，喂咁樣先好睇嘛。咁你如果唔 係 你其實即係拍 Google， 我明 即係如果唔係即係拍 Wiki， 所以之所以咪就係話我起初唔係好感興趣咯，但係就係嗰個 就想睇下佢 講嘅還原，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緊要嘅好多特別係都係嗰句，都係啲年輕一代，你唔會知道哇！你而家可能平安夜出尖沙咀，唔會覺得係一回事，去到亦都覺得如果冇啊，咪咁咯，同平時差唔多。但係其實當年我哋每一次嘅聖誕去尖沙咀係一件事情嚟嘅， 係啊，睇燈飾， 睇燈飾嘅真係 係一件事， 係真係一件事嚟嘅，同埋嗰、那個嘅璀璨係可能你真係唔係從咁樣做一次俾你睇，你係想象唔到的。 所以呢啲咪似水流年咯，即係證明阿輝輝雖然你細我一橛，但係你都開始年紀大咯，開始懷念想當年嘅迷跡係年紀大。 仲話開始啊，已經進入咗好耐添啊！ 係，即係因為其實就真係進入咗新嘅時代啦。咁而家呢個時代大家都知道咩時代啦嚇，就係、是、一個即係頂你唔順嘅時代。好啦，咁我哋講翻即係這個禮拜或者這兩個禮拜的即是一些是時事上面的新聞的東西，我想這幾天大家講得最多當然就是這個哎呀哎呀哎呀，就是這個林鄭跌損跌親的手啦，真是悲慘啦，想起都真是慘啊聽說話呢就是說早幾日咧就阿林鄭，我哋偉大嘅特首咧就招呼啲退休即係政府公務員，即係退休政府高官咁啊，去到禮賓府嗰度食飯。點知一唔小心，咁唔小心就撲街，唔係撲落樓梯，就唔係街嚟嘅。嚴格嚟講， 你哋係都唔出街， 係啦，你哋成日講佢撲街啦，我就真係要以重力嘅譴責你哋呢啲網民啦，幸災樂禍。正如我哋嘅保安局局長話齋，真係冷血啦，你哋佢都唔係撲。扑街，佢扑楼梯啫嘛，边系扑街啫？街系要佢喺条街度扑街冚家产，咁样先叫扑街咪？同埋扑街就同冚家产系唔同嘅，要分开讲噶嘛。佢都冇冚家产，佢扑街啫嘛，唔系佢扑到啫嘛，系咪？扑楼梯咁啊跌亲只手，咁好犀利啊！我哋伟大嘅特首果然系打不死嘅，果然系好捻打得嘅，系咪？扑断咗只手，吓、啊！都要點啊？招呼埋啲貴賓啊！啲貴賓嚇喺佢屋企食飯，招呼完佢食完飯啦，先至自行去瑪麗醫院求醫。咁啊，一照 X 光就發覺就有輕微骨折啊！嘅手踭位嗰、那個踭位就有輕微嘅骨折，咁咧就需要咧。兩至三個禮拜咧就復陽，咁即係當然係威威豬啦，即係我哋嘅偉大嘅特首嘅西非里啦，第二日就出院啦。啊！即第二日就即刻出院，翻屋企休養啦。 咁啊，就結果政府工作咧，就由呢個政務司司長啊，超級偉大無敵嘅政務司司長啊，李家超去署任嘅。咁啊，亦都佢咧就同即係公眾講啦，即係阿林鄭啊同公眾講啦，啊就話佢哦，終於都有機會放下假啦，我幾年都冇放過假。自從上任特首之後都冇放過假，咁你就要好好休息啦，休息夠先好翻啦。其實休息唔夠啊，再休息耐啲都唔緊要啦。其實都冇乜所謂嘅，啱啱啊？咁呢樣嘢就成為咗好多網民茶餘飯後嘅一啲話題啦。 因為其實都冇乜特別新聞㗎啦，所以都係有啲咁嘅少少嘅消息咁樣流出嚟，都大家都傾咗好耐。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啦，都係咁啦。 咁啊，即係， 因為佢亦都唔係唯一嘅一個。例如你大家好深印象，其實董建華講緊喺佢在任嘅時候都試過，同埋或者係曾蔭權我都記得有。梁振英唔記得，呢個唔係好肯定。 好衰格嘅，即係咧有個記者咧就真係好叻，問即係問佢會唔會問佢個傷勢點啊？會唔會影響你嘅健康？會唔會影響到你嘅連任？嗱，即刻聯想到，因為即傷即係大家都知道，下年就又嚟換屆啦， 都好快脆嘅啫， 係咪？喂，大家都記得阿邊個腳痛嘅，阿老董啊腳痛。是咪咁啊？阿曾蔭權啊接任啊做曬啦，嗰個任期做咗兩屆啦，即係叫做做咗屆半啦嚇。咁跟住到阿梁振英就話要照顧個女啦，係咪照顧個女啦？主要係個女啦，係咪？咁啊會唔會？咦，腳痛照顧女兒，會唔會又手痛唔連任咧？咁樣 好多嘅好多嘅揣測啦，不過都係真係流於揣測。 係啦，咪同埋流於揣測，同埋關我撚事四個大字。 Yes. 第二樣嘢就係話，喂，其實點解又要佢跌親隻手？即係我覺得而家啲新聞反轉到一個點係咩咧？就話我屌你老母，又連埋阿鄭若華跌親手啊，陳肇始又跌親手啊！哎呀，點解嗰啲高官成日跌親手嘅咧嚇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唔呢啲係新聞嚟嘅咩？即係呢啲係新聞角度嚟嘅咩？係咪？即係呢個巧合，大家一齊跌斷手咁，即係呢啲係新聞角度嚟嘅咩？係嘛？即係我真係唔明白。不過即係冇嘢好評論嘅，即係其實呢件事真係冇嘢好評論。即係唯一係可以叫做有得噏下嘅，就係話，我覺得咧，反而調翻轉，我仲離奇。我覺得始終門上開咧，嗰個地方嘅風水真係差嘅。即係或者係咪嗰啲咁樣嘅禮賓府嗰啲地方咧，啲風水有啲問題咧啊，或者政府總部嘅風水有啲問題，成日跌損手啊，又成日有咁多即係呢啲咁樣嘅拗撬啊，會唔會係個風水比較差咧？ 咁可能要參考一下以前嗰啲啊，以前都冇呢樣嘢嘅，你幾時嘅話彭定康撲街咁嗰啲冇噶嘛？以前咁可能就參考嗱，唔一定係代表好，可能鬼佬頂得住，華人頂唔住又唔同咁啊， 都有機會㗎，係啊，呢即係呢樣嘢都有啲機會㗎。咁啊，所以佢做唔做特首咧，即係或者佢點樣，其實關我哋。即係特首又跌選手，係咪快刀手又跌選手，係咪？咁啊，即係俾我哋茶餘飯後都叫做一啲嘅花生食下啦，係咪？咁啊，即係呢樣嘢我哋冇咩好評論噶啦，咁啊祝我哋祝偉大嘅特首早日康復啦，咁啊，即係你知啦，年紀大係嘛？不過好笑嘅，我個平時而家我最近咧就成日同一位叫做謝老四嘅老友記就做即係工作上嘅拍檔啦，即係佢成日幫我手啦，佢都講得好，即係佢有一樣講得好搞笑嘅，即係佢話骨折就骨折，骨唔折就骨唔折，咩叫做輕微骨折咧？呢啲中文又係懶嘢叫輕微骨折咧，係嘛？ 咪即係好似啲筷子咁樣，嗱一係就劈曬斷佢，一係咧就劈啲咁多，可能係咁啲咁多拗唔曬。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啲梯級咧，即係嗰個梯級咧，即係嗰個喺禮賓府嘅梯級到底係點樣設計咧？我又唔知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咧，可能有機會有人為因素嘅。你知啦，啲樓梯好撚危險噶。今次就話跌親手啫。你話如果頭落地咁點啊？碌落樓梯咁樣翻四個空翻，拱拱拱拱。 係咁，甚至乎有啲陰謀論者就話：喂，你話跌親手啫，我點知你係咪入邊開片㗎？係 啊，喂，我點知仲會唔會同阿波少嚇，即係同阿林少 波先？咁我覺得就唔會嘅。 即係喺嗰度研究玩推手，大家耍太極啊！即係做嗰啲八段錦啊！即係嗰度啊，老婆，我哋玩下推手啊！即係喺嗰度黐下手，黐下手咁樣，點樣黐撚咗落樓梯？又或者阿林少波，你知啦、啊，即係可能有時啲屋企嘅嘢你唔知㗎嘛，咁可能 家家有本難念 你點知佢會唔會無端端、啊、 食食下嘢，可能有碗油咁樣，又唔知有啲嘢滴油咁樣，即係整到個樓梯線係嘛，整線咗個樓梯，咁 都還好啊，咁都係意外啫。 咁係 咁都係意外啫，好驚打老公咋，屌、啊、打親隻手咁、啊、出力得滯，批爭嗰下咁樣批落去啊，林少波度。 我咁樣，我驚係調翻轉喎，即係 唔會咯，睇過去就似係唔會調翻轉咯。 會唔會有家暴咧？會唔會有家暴嘅嫌疑咧？我覺得其實我覺得保安局係應該查一查嘅。即係嗰度到底有冇一啲嚇、啊，即係禮賓府嘅員工咧，即係涉嫌係倒啲油落個樓梯度跣親咧，即係係咪先？即係如果唔係，你冇理由，你冇理由自己屋企跣親嘅，一係就心神屎忽，係嘛？可能即係特首即係成日諗啊，七婆即係諗好多嘢，即係諗好多嘢，諗多咗啊！即係下今即係所以咧，記住，即係行樓梯真係冇諗嘢，出入咧就冇諗嘢，咁啊祝佢出入平安。下今次啊手啫，下次頭咁點撚樣算啊？真係爆光個頭，屌你老咩腦震盪，屌你乜七億咁點樣算啊？又或者爆撚咗個頭蓋骨爆裂咁而即場暴斃咁點樣算啊？喂，年紀真係大啊！所以咧嗰、那個我覺得要當局咧真係要加強呢個禮賓府本身嘅家居安全保安嘅，係真係要嘅。 系摆多啲实 Q 啊，急救员啊，各样嘢。 系啊系啊，我觉得楼梯即系起码半堂楼梯都要摆一个即系嗰啲叫做急救员喺度，系啊 FA 一定要。 系有咩事你知冇捻大镬噶嘛，系咪？咁好啦，嗱，今日咧亦都有另一单新闻系比较，咦，又系嗰个商台嘅新闻，你睇下又系。 系你想睇边个啊？你 潘晓荣啦，梗系。 我就系啦，阿潘太潘 晓荣嘅嘛，系啊。攞主場嗰、那個，係啦， 哇！真係唔得喎，信號真係好乸廢喎。 點解上到嚟？我頭先喺樓下都仲 check 過得喎。 真係廢喎。 係上到嚟咧，就唔知點解唔得喎，係嘛？ 會係空撈出嚟空白。 去臘腸嗰度都 OK 嘅，係咯，即係我哋都係讀翻啲少 detail 啫，係啦。咁就睇下先啦，唔好意思啊，我就攞揾緊嗰個報導係點解會唔見咗嘅。 咁、啊、最主要係咧，其實阿、潘曉穎媽媽咧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咧，就公開地向公眾講，就話喂我想搞個見面會，咁啊邀請咗好多好多嘅人，包括係你佢有冇邀請特首啊？唔記得啦，保安局局長啦，唔知 係啦，我揾到段新聞啦。咁啊，即係日前咧，10月18號嘅時候咧，就邀請咩咧？即係始終潘曉穎。死咗都咁耐啦， 兩年定三年啊？ 兩年， 幾係？ 係啦，咁啊，咁啊，阿潘曉穎嘅媽媽咧，就所謂嘅潘媽媽，即係嗰陣時我哋嘅咧，阿 Starry 啦，阿 Starry B 啦，李慧瓊子講到潘媽媽，潘媽媽連林鄭都係講潘媽媽，講到好撚 friend， 好撚親，一定要為你出頭為止，所以我哋要訂立反修訂立呢、這個修改呢個逃犯條例，我哋一定要引導呢個陳同佳成即係去呢個咩台灣個去投案嘅，又話點樣嗰陣時啊，有啲屌你老母商台嗰個主持叫做藍永，屌你老母講撚到人命嚟㗎，屌你老母潘媽媽點撚樣點撚樣點撚樣，屌你老母你今日講條閪啊，屌你老母臭閪呢啲咁嘅閪藍永，咁啊好咩事咧就話咁啊潘曉穎個母親咁啊即係邀請阿陳同佳。就幾位嘅邀請咗陳同佳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啦、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啦、聖公會教省秘書管浩明等人出席喺政府總部外嘅公開見面。咁啊，潘媽媽今早就現身於呢個金鐘嘅政府總部，但係佢所邀請嘅人全部都冇出席。咁啊，潘媽媽就直指人在做天在看，以呢句嘢咁熟嘅，就批評佢哋冇膽面對佢。其實佢都預咗，其身不正嘅人當然係唔會見佢啦。咁啊嗱，其實除咗仲有其實仲有一個被邀嘅人士就係呢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同埋周浩鼎，全部都冇現身嘅。咁啊嗱，佢哋點樣回應咧？咁啊嗱，佢就要求嗱，潘媽媽亦都要求咧，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嘅解釋，早前讓陳同佳入住嘅安全屋嘅安排係基於乜嘢機制去保護呢一個殺人犯嘅？咁而亦都而李慧瓊而個當時咧，大家都記得李慧瓊係好撚幫佢噶，成日同佢一齊出席嗰啲場合噶，一齊開記招噶。啊、你李慧瓊，你民建聯主席李慧瓊不是說好幫他的嗎？是不是要幫他出頭的嗎？好了， 咁而家即係阿潘媽媽就話啦：李慧瓊，你唔係氹我話一定會幫到我嘅咩？去做嘢嘅咩？唔該你，同埋周浩鼎，你做人真係一啲都唔頂天立地。我係話緊你嘅潘，呢個係潘媽媽嘅講啦。咁但係咧，阿李慧瓊咧下晝就用文字回應潘媽媽啦，就話自己克盡一個議員嘅所能為民發聲，但台灣當局臨時改變態度，不作入境安排，明顯係政治手段，那不是一個政黨或議員嘅能力所及。佢亦都指已經盡力協助潘氏，暫亦無再冇暫亦冇再被接觸。佢又話啦：我哋唔應，我哋不應係個別人士情緒宣泄或某些傳媒炒作嘅對象。嗰啲偏頗不確嘅指控或攻擊係不合理、不公平，亦都係不必要嘅，對解決問題毫不具建設性意義。咁我又問下你啦，李慧瓊，咁你有乜嘢嘢係有建設性嘅呢？是有乜嘢係解決到呢個問題嘅方案呢？有冇呢？2019年之後，我見唔諗到你李慧瓊或甚乎係民建聯有點樣幫呢個潘媽媽出頭啊！而家佢係一個好無助嘅一個女人仔，為個女討回公道，想見下你哋，先至出此下策邀請你哋。但係你哋可以唔公開見佢，但係有冇 follow up 呢？你作為一個民選嘅議員。是不是你作為一個你自己話你自己是一個民選的議員，是不是你之前怎樣幫他怎樣幫他，現在說什麼東西說是情緒宣泄，是誰的情緒宣泄？你是說潘媽媽的情緒宣泄還是市民的情緒宣泄？你一定說清楚了，你這樣說到不清楚，那你是一個政黨或者一個議員應有的態度嗎？李慧瓊， 將心比心啊！李慧瓊好像都有細路仔噶嘛。如果你個細路仔咁樣過， 如果你李慧瓊，你個細路仔，你個仔或者你個女俾人懟冧咗，你而家冇人幫到你啦，你可以點啊？ 係啊，將心比心嘅咋。好多網民就喺度即係叫做我其實睇得個唔係幾舒服嘅，即係有啲話，哎呦，一早話你聽噶啦，你揾民建聯就嘥鳩氣啦，抵撚死啦。其實你亦都嗱，我都希望啲網民都可以將心比心，佢真係冇得揀嘅啫。其實去到嗰一個 moment。咁你有冇辦法？咁你講真啦，如果呢啲咁嘅事出現，我都係揾民建聯，唔通揾你白鴿黨咩？ 係啊，即係咁講啦。嗱，嚟緊就選舉啦，係咪？你哋民建聯選嘅啫，民建聯 VS 工聯會 VS 自由黨 VS 嗰啲經民聯嘅啫，全部都係你哋糖水滾糖漿。我哋從呢樣嘢，我哋好清楚見到民建聯係一個乜撚嘢嘅政黨嚟㗎啦，啱唔啱啊？係咪？即係有事，你當時。你李慧瓊利用潘媽媽嚇、去推一條唔知乜撚嘢嘅法例嚇、幫特首搞啲唔知乜撚嘢嘅法例，搞到滿城風雨，搞到香港被制裁，搞到有新嘅國安法，亦都完善咗我哋嘅選舉制度，係咪？搞咗咁撚多嘢出嚟，你當時你同潘曉穎嘅時候唔係咁講嘅，係咪？當時你又話要幫人㗎，你就算特首都咁講㗎啦，當時係咪？而家用完即起衰撚個 condom。系咪？剩翻阿潘媽媽喺度一個喺度吶喊，然之後你講撚埋曬呢啲咁樣嘅説話，個別人士情緒宣泄或某些傳媒炒作對象，喂，乜嘢傳媒炒作嘅對象啊？而家啲傳媒都冇啦，你嗰啲咩蘋果日報都冇撚咗啦，係乜嘢傳媒炒作對象啊？ 同埋佢點炒咗 咧？星島啊！ 佢啲傳媒都只係係講翻嗱，而家潘媽媽有個咁樣嘅邀請，提出一個咁嘅請求。問翻佢有啲咩嘅訴求啊？點想點？如實報導嘅啫，你想點炒作唔係咁噶嘛？嗱，依啲炒作嘅意思就係話，喂，你講到又點樣點樣，可能喺度架床疊屋嗰樣嘢，但我睇到唔係，我睇到其實大家都係講翻嗰件事，咪訪問呢個受害人，問翻佢自己點睇，就係、是、咁簡單啫嘛。 另一個係管浩明。所謂嘅聖公會呢一、這個咁樣嘅聖公會嘅呢個所謂嘅教咩教牧啊定乜撚嘢唔撚知佢乜撚嘢啦嚇。總之呢一個管浩明成日就陪同陳同佳，又唔知點樣，又話要投案，又話申請 visa， 又話點撚樣，係咪？喂，你管浩明而家係包庇緊一個屌你老尾冷血殺人犯喎，呢、這個陳同佳係冷血殺人嘅喎。是不是即是将他屌你了整个皮keep到仲要比狗咬屌你了咩咁撚似冷咁撚冷血嘅罪案。你管浩明你就成撚日就话哎呀我同佢自首啊屌你。喂管浩明你系咪信天主㗎其实定系点撚样㗎你管浩明。跟住答乜撚嘢佢话随后回应就指啦。人哋而家阿妈死者嘅阿妈如果你真係講，喂天主係寬恕呢個陳同佳嘅，或者你將陳同佳呢一個迷途羔羊嘅，喂，咁呢個死者嘅阿媽點啊？佢死咗個女喎，而家， 咁你信嗰個所謂理性公會嗰個天主又點啊？ 而且佢潘媽媽都只係想話要佢得到一個公平嘅審訊。 你嗰個咩神嚟㗎？你嗰個係咪同我同一個神嚟㗎？根本係嘛？即係嗰個神啊，淨係屌你乜睇曬人反嘅啫。哦，死咗個女嗰個唔理嘅，係咪？讲乜捻嘢啫？你随后回应话咩？啊，我明白潘母嘅心情，可能喺说话上面咧就有些激动。佢一直立场呢，都系希望陈同佳能够面对做错嘅事，到台湾自首。佢相信咁样做系帮潘晓颖嘅最好方法。佢喺事件上边对得住良心。若潘母要误会他，要误会佢嘅，咁啊真系冇办法啦。你呢個咁樣嘅仲唔撚係屌你老尾打著基督嘅名義走嚟呃神騙鬼？屌你乜撚嘢對得住良心？你個良心係乜撚嘢做嘅呢？管浩明，我想知啦，管木係咪？即係你可以寬恕一個罪犯，但你唔寬恕，你而家話你唔撚寬恕咩？你真係冇辦法喎！你唔寬恕呢個潘武啊，潘武而家指責你喎，人哋潘媽媽而家指責你喎，管浩明。你唔谂系答真系冇办法，你只能够我真系为佢祈祷嘅啫。你连呢句都冇讲，即系其实你系代表咩嘅咧？我真系想问阿管浩明，你甚至都唔系代表圣公会，我唔知道你代表紧啲乜嘢嘅，真系屌你老屎！你呢个咁捻样嘅所谓披住基督嘅名义嘅一个屌你老尾，我都唔知道你系神棍定系乜棍啦，我都唔知道你系乜啦，系咪？咁而家潘妈妈死咗个女嘅阿妈，你又唔捻使为佢祈祷嘅？是不是你又不是本住良心對他的，真的很撚過癮。即是好啦，當然啦，陳同佳啊亦都嗱，即係潘媽媽亦都表示啦，相信中聯辦主任羅慧玲已經領會到香港官員嘅辦事能力，希望羅可以關注其女兒被殺案件。而潘媽媽發言未有提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佢被問到自己係咪被政府同政黨利用時，形容自己嘅不幸，亦都只係一個阿媽，唔係政治人物，不明女兒案件如何涉及到政治。她反問港府為何不嘗試直接在港處理案件，點解唔去試啊？唔係講過話要特事特辦嘅咩咁樣？嗱，呢樣嘢亦都係，即係你以前之前咁多個，你走去抽一個死咗嘅女人、女士，死咗個女孩子嘅阿媽，或者抽呢位死者，即係呢抽呢位死者嘅水嘅一啲所謂嘅政客、政棍、政黨，我屌你老母！你而家就要出嚟善後同埋負責任啊嘛！係，如果你話李慧瓊講到又話唔係一個政黨去處理，咁你係咪有另外啲方法去處理啊？係咪可以俾壓力政府去處理啊？你有冇做到啊？冇啊嘛，冇 follow up 啊嘛，咁你即係咪就係利用人哋咯？講到底。是咪你有乜得唔認啫？ 你能力做唔到，咁你可以請求，以你同政府咁親近嘅關係，你可以代為請求保安局好、入境處好，各樣，甚至乎特首都好，去向台灣當局斡船，傾商討一啲方案，甚至乎開下會。你有冇做過呢啲嘢？ 冇啊。 email 有冇 send 過？ 有冇啲方案提出嚟啊？係咪？點樣去將陳同佳用咩嘅手段都好， 用咩方法，點樣可以去到？ 有冇親自同呢、這個 台灣當局 嗰度嗰邊傾啊？點樣傾啊？係咪？ 而家淨係話台灣唔肯出簽證，老老實實啊！我點出簽證俾一個殺人犯啊？你冇撚玩啊！ 係啊，即係同埋即係你諗下，仲個保即係仲有所謂嘅保安局係咪？你個等 Sir， 你有咩辦法去處理呢件事啊？你而家咪就係人哋阿媽叫你諗辦法去處理點樣將陳同佳掟去台灣咯？但係你班人有冇做到啊？冇啦，係嘛？冇啦。咁冇你又出乜撚嘢講乜撚嘢，即係回乜撚嘢應啫？我唔覺得有，即係呢堆回應真係好搞笑，即係呢堆回應真係我唔關我事噶，唔關我事噶。咁屌，咁以後你叫所有嘅市民遇到啲咩事，點樣關你事咧？ 係嘛？揾你嗰陣時有著數嘅時候，就攬頭攬頸。 係啦，從呢度咧，我哋可以已經清楚睇到而家所謂嘅特區政府同埋呢個所謂嘅呢啲咁樣嘅政黨係做緊啲乜嘢嘢。啊！而潘曉穎嘅阿媽啊，潘母啊，潘太亦都即係講到明就話佢相信中聯辦主任羅慧玲已領會到香港官員嘅辦事能力，希望羅可關注其女兒被殺案件。嗱，如果要羅慧玲去要中聯辦同埋羅慧玲去搞，咁即係其實我哋香港 咁，我使乜要？ 其實個特區政府個存在係做咩嘅咧？我真係想問。咁一國兩制裏邊所寫嘅所有條文，咁又係做咩？我又要攞翻部基本法出嚟。即係到底基本法裏面所講嘅一國兩制到底係做咩嘅呢？如果咩都要 骆惠宁主任去做嘅，咁你中环嚟做乜鸠嘅咧？咁不如直接西环治港啦，好多人都系中意咁样噶，不如直接将中联办升格。啊、為香港即係黨委書記咁黨委處啦，咁啊即係全部中央負責啦，咁使鬼嚟，咁即刻降格為一個市咪得咯，咁使乜搞咁多嘢啫？選乜撚嘢立法會啫？仲選乜鳩啫？咪直接行一國一制咪得咯，係嘛？即係唔使搞噶嘛，大佬呢啲嘢咩都如果要中聯辦去搞嘅話，係咪？同埋搞即係當然啦，係嘛？呢件嘢係涉及到外交， 冇錯。 咁但係我又唔撚明啦，阿輝。乜台灣唔係中國一部分嚟嘅咩？ 唔係咯，咁你就係外交咯。 咁嗰啲係內交嚟嘅喎，咁樣啦，係咪？ 即係咁，你香港同深圳傾嘅時候，個定義係一樣嘅啫嘛。 係我好亂啊，所以即係我好亂啊。如果台灣又係你嘅一部分，咁你咪直接喺嗱，直接用一隻香港船又好，中國船又好，咪直接將呢個陳同佳車去台灣水域。擺低佢咪得咯， 就咁簡單， 咪就咁簡單啫嘛。 係啦，你咪現在通知定 咯，係啊，唔使通知噶，就咁，因為佢自己水域嚟噶嘛， 係啊， 係咪自己水域嚟噶嘛，咁咪直接將個船咪直接駛到台灣嚟，唔使坐飛機噶，坐飛機都得噶，係嘛，直接擺低佢跟住走咯，都得噶，直接擺低佢喺機場跟住走咯。咁你嚟啲地方嚟噶嘛，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嚟噶嘛，係咪先？台灣省啫嘛。咁所以呢件嘢咧，真係令人哋好鬼氣憤嘅，真係好氣憤。 恐怕亦都會係一宗懸案咯。我咁講，即係我唔知點解，我突然之間即係睇到呢單咁嘅新聞，我就其實之前冇嘅，突然間諗起當年嗰個余文漢事件。 係 當然性質一定唔同啦，但係都係即係同境外有關，即係香港境外啊。雖然喺中國大陸，到最後係慢慢。开头好轰动嘅城市追击今日踢真啲嘅时代，日日讲嘅如是者一日一日又一日， 到今日都未揾翻余文漢， 冇噶。咁我恐怕呢件案可能都会系落得呢个下场。陈同佳就一直就留喺香港，你可能亦都一直揾唔到佢。佢话佢而家喺深山。 唉，咁所以咧，即系呢件嘢嗱，好老实讲啦，即系要 wind up 呢件嘢，真系好简单。你哋所谓嘅，即系我其实我你问我，我梗系唔关心啦，系咪？即系但系问题系，你始终你而家就真系讲死咗个人啦。你死咗个人，一个阿妈养，即系佢呢段嘢，呢段报道主场新闻嘅报道咧，即系话佢就最后佢阿妈就讲，佢话真系几难先有个女二十岁，但系呢个政府一啲都唔做，一啲都唔理，就由个管牧师负责，管牧师只系一个代言人。代言陳同佳，處處保護陳同佳。其實我想問問管牧，有冇真心保護過我個女呢？阿女其實一樣係聖公會嘅學生。即係呢樣嘢，其實你問我可以話係一個悲鳴嚟嘅，即係可以話係一個無助者嘅悲鳴。而家本來即係潘武，大家都知道，即係喺好多示威人士、社運人士都未必中意佢嘅。但係問題係，佢而家今時今日，佢就真係一個真真正正嘅一個孤獨嘅聲音，亦都由佢一個阿媽嘅聲音，亦都見到我哋個所謂嘅特區政府同埋呢一班嘅所謂嘅政客，同埋呢啲咁樣嘅所謂嘅教區教會高層。是幾咁冷血、泯滅人性，同埋幾咁無能、幾咁無道、無義，係咪？好，轉頭翻嚟見。